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緊咩呀？ 睇緊建國研習班囉。 但係你唔係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囉。 但係你上個月冇俾建國研習班嘅月費喎。你今個月呢就俾埋堂主、台陽同埋天琪。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回到嚟現場版的第二節啦，啱啱你話有啲新的構思。 冇啊，頭先有人話唔好開口牌咁講啊，唔係講下笑啫。係其實即係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啦嘅就係、是、即係有少少死得有少少，可能有啲似呢個人民力量咧。咁佢哋係話即係議會內外抗爭噶嘛。咁雖然。呢四年之後，好似冇乜見佢喺議會外邊做咗啲咩啊？ 係， 但係我哋，我覺得喺議會內外都抗爭咧，我覺得係一件啱嘅事嚟嘅。 係， 咁所以我先至會走咗去選立法會啫嘛。 係， 係啦，咁所以嚟緊九月咧，都好大機會會去選嘅。 係， 咁如果入到立法會的話咧，其實 你唔係想講呢個就係新嘅構思？ 梗唔 係 啦，梗唔係啦，係啊。唔係，其實即係入到去立法會咧，好老老實實咧，其實喺入邊做到嘅嘢咧，係唔係真係咁多嘅？有，即係當政府去掉一啲議案嘅時候，你係透過入邊一啲激烈嘅行為去頂住一啲表決啦。咁依一啲係入邊做到嘅嘢，拉布啦係入邊做到嘅嘢。但事實上，如果我打鳩曾鈺成， 都係做到嘅， 唔係佢都唔做啦。 咁啊， 但係除咗頭先嗰兩樣即係比較被動嘅嘢之外，一個議員喺入邊做到主動嘅東西其實係唔多。 嗯， 因為你譬如可能可以去提出一啲私人嘅議案啦，但其實而家嘅入邊嘅制度，基本上你嘅所有私人議案咧，對政府係冇約束力嘅。即係代表你就算提出咗乜嘢都好啦，你一嚟已經唔夠票過啦，因為有功能組別；二來就係你根本提出完，就算過咗，對政府都係冇影響嘅。咁你作為一個議員喺入邊做啲咩呢？其實係真係冇。所以實質上真正帶嚟到改變嘅，從來都唔係喺議會入邊咯。我一直都覺得，如果議會入邊係帶嚟到改變啊，咁就唔需要有九二八啦，係咪？淨係直接入邊嘅議員幫我哋做曬所有嘢咪得咯？點解我哋要走出嚟下確道啫？ 係 就因為議會入邊冇用啊嘛。咁所以體制外即係、就是、議會外咧，就交俾你啊，就係要交俾你咧去 搞事， 交俾你去搞事啦。即係大型嘅群眾運動係唯一可以改變到香港目前呢個困境嘅方法。雖然九二八失敗咗， 嗯， 但係九二八嘅失敗，我會歸咎就係我哋。嘅模式啦，我哋嘅手法啦，未有能力去對抗到呢個國家機器，呢班警察。當警察要清場嘅時候，我哋係無力抵抗，去到最後，因為 即大多數都人都有很多道德教條嘛，當時。但是今時今日見到大家呢一啲禁忌咧，已經係開始衝破啦。你見到今時今日法國示威啦，持續咗好耐，而家仲示威緊。佢哋係 掉磚啦、打警察啦、 係啊、 放汽油彈啦，等等都有齊。 咁呢啲你喺電視上面見到，只不過係法國有示威者同警察發生嚴重衝突啦。 係， 但係我哋就喺旺角。都是做到人 家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做 是的這樣就暴動了 是基本上即我們在香港其實是做到人家的一半而已但已經社會已經覺得我們是暴徒是暴動什麼什麼什麼我覺得香港人這個禁忌仍然要繼續衝破的我們如果越來越多人衝破到這些禁忌再發起大型的群眾運動的時候對這個政權啦所產生的威脅絕對是會大更加多所以我相信或者是我想就是接下來這幾年即是如果入到去的話是可以連結到 議會 外面的人是可以佔領了這個立法會區我想香港人搶了這個立法會區 拿回 這個立法會回來佔領這個立法會但是要做到的話 首先你要入到去， 首先要入到去即是可以裏應外合咁樣去裏應外合地去佔領依一個立法會啊，咁樣發起一波新嘅大型抗爭，先係唯一一個轉機啦。因為今時今日，即係好多人都喺度不斷喺度講話，即係嚟緊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咁其實到最後，大家其實都係拋唔到一啲比較多人認同嘅東西。而變到好似成數或者成事嘅機會好似唔係真係咁大咁樣，但係當我依段時間去，即係我依段時間不斷約唔同嘅一啲人食飯啦，即係好多都係同我年紀相近嘅人啦，好多都係可能唔同嘅示威者、唔同組織嘅人啦。咁我發覺其實大家咧一講到立法會咧，其實大家都好想佔領咗佢，真係喎！依個係不約而同，其實大家諗起話。將來還有什麼可以搞啊？沒有啊，搶了立法會咯，佔領了他咯。除此之外，大家好像都想不到什麼方法。既然大家都覺得這件事值得做的話，就應該做， 馬上做， 盡快做。所以這件事我想做，希望嚟緊一個任期，如果係入到去的話，會做到。 應該聽日大公會見到你上頭版。 聽日就 梁天琦入到去會佔領立法會。 係啊，如果入到去嘅話，我會發動啊，佔領咗立法會。因為即其實立法會啊，係香港問題嘅一個好大嘅根源嚟嘅。即我哋見到好多社會好不堪嘅，即政府一啲好不堪嘅政策，點解會過咧？點解高鐵會過咗咧？港珠澳大橋過咗咧？點解仲有啲乜嘢？仲有好多或者23條有可能佢如果佢要過嘅話一定會過到咧，個問題就係有功能組別喺度啊嘛，即係所以功能組別就係我哋嘅一個最大嘅叫做咩啊公敵啦，所以通過依個公敵咧可以連結到發起到嘅一個政治能量咧，我覺得係絕對有嘅。但如果要咁樣做的話咧，即係策略上啦，我自己覺得啦。有可能要同一啲傳統嘅一啲政，即係佢嗰啲政治組織，有可能要有相應嘅合作。我自己覺得有可能有需要，因為928嘅時候其實就係大家有一個好大嘅公敵，就係呢個831人大香港政府。而嗰段時間其實大家都係即係928嗰段時間，大家都冇再話計較啲乜嘢，你嘅政治理念同我嘅理念有啲乜嘢唔同啊？乜乜物物啊，而是大家都直接向住一個公敵走出嚟示威，走出嚟下角度，亦都係嗰一個時刻，我先至係見到話，咦，香港有機會贏到喎，有得贏喎，可能真係有希望可以實現到普選喎。嗰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咁所以嚟緊，如果我要實現到依一個計劃的話，咁有可能就需要更加多人幫手吹雞先至會夠。第二個策略就係、我相信可能要即係以參考台灣太陽花嘅話咧， 或者是他們之後的反課綱去佔領教育部，其實他們是打突擊的，這個是很重要的。我覺得即是為什麼張德江來香港的那段時間我們什麼都做不到呢，就是因為人家已經擺好了個陣，有五千個差佬在外面，有很多水馬，就是想你來引你入來，面對這麼重的布防，其實是即是你再去做呢，其實某程度上是送死和自投羅網的。咁面對佢咁重嘅布防，有啲乜嘢可以解決到呢？就係喺佢冇咁重布防嘅時候做囉。咁所以打突擊啦，凌晨時分去做事啦，凌晨時分做事啦。 首先我要冇超咁靈 係喎，咁呀唔靠唔到你呀， 靠唔到，靠唔到你，我靠唔住呀， 靠唔住係呀，所以拭目以待呀，大家嚟緊我未知幾時啊，定唔到嘅時間啦。但係如果入到立法會嘅話，我一定要做到呢件事。做唔到嘅話，我就係我嘅失職。 嗯， 就係咁。 幾好啊！ 有啲咩睇法啊？ 佔領立法會啊！ 係啊， 佔乜都好啦， 佔乜都好啦，佔乜都好啦，總之要做啲嘢啦。 係咯，我諗香港嘅抗爭模式，隨住即係啱啱有聽眾叫我想我哋講下七一大遊行咧、其實我覺得七一大遊行嘅轉變，亦都係望住香港抗爭手法嘅轉變。我啱啱先睇翻，原來七一遊行咧係嘅歷史來源咧係源自於支聯會嘅，即係原來七一由九七年開始搞咧，係由支聯會首先搞起，由九七去到零二年咧，係由支聯會發起呢一個愛國愛港民主大遊行。 嗯， 咁即係當時其實好即係好就好似香港嘅政治咁樣啦，過往都一路俾啲大中華膠去支配住，而香港主要嘅社會運動嘅綱領啊等等，都係以一個大中華思想作為一個主要嘅視覺啦。咁、然之後由零三年開始咧，零三年當年係發生咗啲咩事咧？有曾蔭權買係咪曾蔭權？唔係梁錦松買車。咁、然之後同埋有零廿三條。咁廿三條當時佢哋係以反廿三條去發起呢一個七一大遊行嘅，由邊班人呢？由民陣搞嘅。咁、然之後就當年有五十萬人走上街啦。咁當年其實算成功咗嘅，因為由九七年主權移交咗之後咧，香港係未試過咁大型嘅群眾運動。咁零三年成功咗之後咧，班泛民主派定唔知其實嗰班人，即係嗰班大中華思想嘅人，佢哋見咦原來搞呢一啲遊行係有肉食，又可以轉化作為一個好強大嘅政治力量。之後佢哋就變到年年都搞啦。咁、年年咧就不斷去揾唔同嘅綱領啦。零四年就係零七零八雙普選啦，零五年就係反對官商勾結爭取全面普選啦，零六年就係平等公義新香港民主普選創希望啦。一路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係咁 loop， 都係喺度 loop 緊呢啲普選啊，等等等等嘅嘢。咁就搞到咧，每年好似你啱啱所講啦，唔知道做啲咩就咁去七一咯。佢哋既然話搞七一，咁去六四咯，去六四去七一，慢慢呢件事就僵化咗啦。本來咧，其實一個和平嘅好多人嘅遊行咧，個背後嘅意義係話俾呢一個政權聽，有咁多嘅群眾係反對呢一個議題。有咁多嘅群眾係會走上街頭，有相當嘅付出去希望守護翻某啲嘢。咁、其實和平嘅遊行相反，即係佢嘅反面就係一啲暴力嘅行為。而我諗每一個當權者，佢最擔心、最害怕就係自己嘅管治出現問題，就係個社會出現動亂，就係有一啲群眾走上街頭搞事。和平嘅遊行係搞事嘅前端，咁但係因為前奏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啲泛民佢哋將一個實際上有壓可能夠俾到政權壓力嘅行動咧，僵化咗佢，而且再用和平去自斷雙臂，咁就令到香港嘅民主運動、香港嘅社會運動咧，就突破唔到呢一個僵局，咁就令到香港嘅社會運動、香港嘅抗爭 慢慢慢慢係失去咗佢本來應有嘅影響力。咁大家見到，自從2003年搞咗七一大遊行之後，一路搞，每年搞到去下一場大型嘅社會運動係幾時？就去到反高鐵嘅時候。咁但係去到反高鐵嘅時候，一班純化咗嘅香港人，因為咁多年嘅抗爭只係一個和平嘅遊行，呢一班人已經純化咗。咁當年有好少數、好少數嘅嘗試，只係想佔馬路，行咗出去救立法會，對出嗰個光樂道中，已經俾好多市民去話佢哋啦。當年我諗大家有睇新聞嘅，知道推鐵馬已經係非常之激進嘅行為，係咪先？好啦，咁一班純化咗嘅香港人，經歷完09、12、13。大家先慢慢將自己的實力去解放翻出嚟， 好似重新起步。 而家係完全係好似將一個 BB 仔重新教過佢點樣去 點樣係示威啊？ 點樣係示威、 啊？乜嘢係示威？乜嘢係示點樣係示弱？ 係啦、 啊，要而家先至重新 pick up 翻咯。即係我哋自己好似講得好威咁樣，其實我哋自己都 pick up 緊。 係噶， 我哋都 pick up 緊。即係到底點樣可以真實地，即係可以。唔好似我咁俾咁快俾人拉咧即係我哋嘅一啲走上去街頭，我哋一啲可能 行 即係 tactics 嘢啊、戰術東西啊，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咧？係咪可以少啲人被捕咧？咁依啲嘢我哋係而家重新 pick up 翻咯。即係可能我哋見到法國示威啊，示威咗咁耐。即係人哋個個都係著曬 black block 噶嘛，個個都係黑衫黑褲，即係大家都掩飾自己嘅身份。但係喺香港有幾多人係真係咁樣？ 係咯， 係真係，即係我哋走每次走出嚟，其實見到其實都係好少人啫嘛，好少人有一個咁樣嘅準備。 係 咁，所以所有嘢都要好似重新開始咁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七一遊行咧，完全係一個糖衣的毒藥去純化香港人，直至到本土派的出現，有人提倡勇武抗爭，有人提倡一些激烈的示威，七一遊行呢就已經起不到它這個作用，因為大家都知道再走出來再去出席這個七一遊行，連佔領79日都試過了，有一個行的政權會聽你說嗎？是不是先？ 大家都 心知肚明。是啊，其實所以上年的人數已經是少了非常之多。但是我覺得 是一件好事來的，其實。 好事。 即是上年少了那麼多人 去遊行。我完全 一來沒有所謂，二來就是覺得喂少了那麼多人走出去遊行，即是代表他覺得遊行沒有用的嘛。咁覺得遊行冇用，而同仍然係即係有心有力，想唔想放棄嘅人，咁佢咪會開始思考到底咁要做啲乜嘢先有用咯？咁係一個即係公民意識嘅一個 躍進， 大躍進， 大躍進， 大躍進，即係喺香港人講係大躍進㗎啦。 係， 即係我哋開始覺得喂遊行冇用，我哋要做更加多第二啲嘢。 不過講到呢一度咧，我諗大家可能有啲少少記性咧，可能會覺得我哋兩個好契弟。點解呢？因為我哋上年係有出去嘅。咁呢一個咧，我真係要解一解釋。 因為咧， 你講啦。 因為七一咧，當大家都知道冇用嘅時候咧，就知道原來七一得翻最後一個功用， 籌錢、 籌旗。七一嘉年華就係籌旗嘅時間。係 啦。咁嗱。七一呢一件事，既然大家搞咗咁耐，又有一班人硬係對呢一件事好有情意結咧，咁我唔會阻止。我覺得，即係你既然搞開，你唔好影響到主要嘅抗爭，唔好影響到，你唔好當咗呢一件事係主要嘅抗爭行動咧，咁就冇問題噶啦。咁你將呢一件事，你咪去賦予一個意義俾佢咯。總之佢個意義唔係走出嚟抗爭， 籌旗。 係啦，籌旗又好，又或者咧，其實我上年去咧，我都覺得仲有一樣嘢可以做，就係、是。有很多普通市民呢，其實他們又不是真的很熱衷於政治，所以其實社會上很多的議題啊，社會上很多 的不同團體呢，其實他們不知道。七一大家好像曬爛出來，什麼即係一啲冇乜人關注嘅團體，但係好小眾啊！佢哋都會走出嚟去講佢哋自己嘅理念。咁我其實咧，我喺上年嘅七日咧，因為我哋自己擺，咁我得閒周圍走啦。咁我走下先發現，原來都有唔少團體佢哋默默地做嘢，但係其實又真係冇乜人知。咁我都係上年先知道有一啲咁樣嘅團體嘅。係咯，咁我又覺得，既然已經變咗一個嘉年華啦， 咁就繼續做翻佢嘉年華嘅意思咯， 籌期 咯，係咯。 但其實七一咧，佢背後嗰種潛藏嘅能量係好大㗎。 係㗎，你諗下，如果好似淨係上年咁啦，上年好少人啫嘛，五千幾至七千人， 萬幾啊，好似話唔係咩？但仲有好多個唔同嘅數字啦， 幾千嘅咋，幾千人。如果呢一班人佢哋都唔好要佢哋付出得多啦，佢哋只不過係肯坐下喺條馬路度佔領馬路啊，又或者佢哋係肯分散地打遊擊去做一啲野貓式嘅行動嘅話，其實對於呢一個政權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衝擊。 嗯， 係啦，咁所以香港會走上街頭嘅人，多又唔多，少又唔少，但系點樣要令到呢一班人變得更有用，或者變得成個抗爭更加有效呢？就是要教育呢一班人去話俾佢哋聽，乜嘢嘅行動先係有效，乜嘢嘅行動係冇效。咁喺七一嘅遊行嗰度，其實都可以係做下呢一啲嘅教育。 嗯 嗯， 可以點樣做？ 可以點樣做？你咯，你行出嚟話俾人聽咯。被人拉完之後就可以去選擇 黐線，即係我哋都未諗好，其實七一會唔會出席嘅？ 未啊，未諗好啊，不過咁啱有人問嘅。 係啊， 係啊，就係咁咯。 其實背後嗰種高能量咧，以往咧，前年咧，即係九二八之前嗰年咧，其實差唔多過百萬人。 過百萬人？ 我諗唔係，即係接近一百萬啦。我自己覺得好多，起碼五十萬啦。我諗。嗰年係好多人行到夜晚十點幾咧，都未行到去終點嘅咁上。咁其實嗰度啊，十分一嘅人肯做更加多嘅嘢。 其實佢2014年咧，我反而覺得佢叫有啲進步。點解呢？因為佢做咗預演佔中。 係啊。 咁佢預演佔中就係七一完咗之後，佢哋就去咗中環啦，然之後就去到留守去到朝頭早先俾人清啦。其實嗰年咧係有進步嘅，七一係有進步到嘅。 嗯。 但係之後嘅行動就冇咯， 嗯， 之後就冇咯，係。 咁仲有啲咩啊？我諗唔到。 冇。大家有冇啲咩想問或者想我哋講下？趁仲有些少時間， 有麥可以問問題喎。 係啊。 冇咩問題。 冇乜問題。保民前係咪太過透明啊？大家都好了解保民前。 係啊。 係咪啊？ 我係想做啲咩都知道曬啦。 係咯。我哋有咩計劃，大家都知道買。 開曬口牌， 唔敢問，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可以問。 行動力嘅團體咧，係暗咗喺度，驚你哋透露。 唔會嘅，我哋自己識得控制，有啲咩講得，有啲咩唔講得嘅。係啊，可以問一下其實。 其實即係我哋自己睇翻自己，其實最擅長係做啲咩咧？ 搞事， 最擅長都係搞事啊！即係立法會嗰啲都係一啲副業嚟， 係副業嚟， 副業嚟啊！ 正職係搞事， 正職係搞事， 正職係 即係如果我哋依一班，我哋依一班即係做唔同嘅示威行動起家嘅人，如果我哋唔堅持翻繼續做翻呢啲嘢咧，就係、是。違背咗自己組織， 係啊，同埋會好似社民連咁樣啦，又 激 激進派無啦走到去變溫和啦，我哋係要跟隨住個時代。 因為 係 咁，你哋就話要 即係搞啲咩啊？好大宏願啦，係咪先？又話點啊？又點搞啊？咁咁你兩個俾人告緊嘅喎， 係啊。 咁如果拉咗噶啦， 所以要 坐監咧，咁你哋就乜嘢都做唔到噶咯？你點樣安排你哋嘅後事咧？ 後事， 咁你哋嗰個政治能量就會唔會停咗喺度咧？ 我諗過啊， 所以其實咧，我哋本文前咧一路都招攬緊好多新嘅年青人加入嚟我哋本文前，咁而且我哋係會即係從中去挑選一啲我哋覺得。而且佢自己有心啦，佢希望可以帶領社會運動、帶領街頭運動嘅人咧，咁、我哋都希望去培育更加多新嘅人走出嚟。 我都係黃台陽培育出嚟嘅， 我又好想打柒佢。 我都係黃台陽一年前培育我啊，先有今時今日。 唔係，就係、是、我哋其實知道咧，每一個人咧，佢都會有即係哇，講到 每個人佢都有自己嘅政治壽命，即係好似我哋兩個一坐監咧，其實我哋兩個就玩完咗。咁所以我哋當做完一件事之後，我哋預示到自己嘅壽命就會完結咧，就要不斷去揾一啲新嘅人去取代，或者係擔任翻呢一個角色。我哋日日屌，我哋好真嘅人就係一啲老屎忽，就係傳統嘅泛民。咁我哋自己都唔會走去做佢呢一種人。 即係如果一路霸住個位咁，我自己咪變 咗。所以而家本土民主前線公開招募發言人。 啊，同埋即係回應呢個問題咧，第一就係、是如果要判我哋俾人告嘅嗰啲暴動罪咧，其實都有排審嘅。我諗起碼年幾先開審啦。咁、到佢開審審完都起碼我諗都要兩年時間。咁就算佢判咗啲乜嘢都好啊，如果佢判我哋有罪，咁我哋會上訴啦；佢判我哋冇罪，咁政府就會上訴啦。所以無論如何都好啊，都一定會打到佢好厚嘅。 天昏地暗。 所以兩三年係可以預期。咁我就係想睇依兩三年，即係未知道嘅結果係點樣啦。 因為我做多啲嘢， 因為我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 點曬自己啲火柴。 因為我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所以唔理佢個結果係點樣都好啦，就係、是。在有個結果之前要實現到我剛才所說我想做的事，就是佔領這個立法會，想一定要在審完之前要做到這件事。我相信是有勝訴的，因為當我跟這麼多人交流過之後，發覺大家都覺得這個行動是目前其中一個可以打破到僵局的東西。因為2020的立法會那一屆，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好似大家都唔會點樣特別提啊！即係要20直選，因為大家都覺得，因為有個831框架喺度啊嘛。831框架就係話要行政長官普選完之後先俾個立法會普選啊嘛。咁所以就覺得哦，20嘅直選係機會太微啦，冇乜可能啦，所以覺得冇咩可以做，除咗我喺度嗌重啟政改之外，冇嘢可以做。咁既然你覺得而家冇乜嘢。體制內的方法可以做，咁唯有用體制外的方法去做一些公民行動、示威，是向到個政府施壓的，咁呢個咪唯一一個一線生機咯。 同埋都可以透露多少少啦。我哋認為咧，要推動香港獨立咧，我哋嗌一啲政治口號，或者我哋講一個路線圖、講一個時間表出嚟咧，講咗出嚟大家都未必信啦，係咪先？即係我話十年後公投。我話五年後公投，如果到時公投嘅結果係輸嘅話，大家仲希唔希望呢一個公投出現咧？呢一個公投可能會係我哋香港決定我哋自己未來嘅前途最後一次機會。我哋唔會輕率地話我哋希望幾時搞公投就搞公投。但係喺呢一個前設底下，我哋係咪冇嘢可以做到呢？其實唔係嘅。啱啱天琪講咗議會內外抗爭，其實呢一個即係呢一啲都係抗爭層面。除咗抗爭之外，我哋仲希望有一樣嘢最主要就係去建立翻香港人自己嘅主體意識。假設去到有一個機會公投嘅時候，我哋當然係希望大部分香港人都會選擇香港獨立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冇香港人主體意識的話，就算我們是爭取到公投法，是我們爭取到聯合國支持搞了一個公投，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都會選擇香港獨立，又或者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脫離中國呢？現在這樣看絕對不是。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去做更加多東西，去推動香港人自己去認識自己的身份，認識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其實都有一些計劃，就是現在我們是循著三個方面去議會內、議會外和從文化推廣方面。所以這些就是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事情。是的。還有什麼？ 還有一點就是原本其實我係諗住今集講嘅，但係因為現場版，所以就 skip 咗，可能下個禮拜先講。就係呢個台灣美麗島事件啦，即係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嘅。就係、是、美麗島事件之後咧，其實係有好多個台灣嘅民運人士咧係要坐監嘅。有一個即係今時今日，大家都見到成為咗民進黨嘅一啲核心啦，嗰啲呂秀蓮啦，嗰啲或者其他嘅施明德啊，或者陳菊啊呢啲。咁其實佢哋咧特別係陳菊啦。因為我比較 即係我最尊敬的其中一個黨外人士咧，佢美麗島之後咧，其實要走入去坐監嘅。佢坐到好似八零年入去坐監，好似86年先至走翻出嚟，坐咗6年監。但係佢出翻嚟之後，佢再繼續投身喺即係台灣獨立運動、民進黨嘅對抗國民黨嘅運動入邊咧，其實係起咗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佢係可以向到當時台灣嘅民眾，可以展現到佢嗰種犧牲嘅勇氣。佢喺入獄嘅時候寫過一封遺書，就係佢覺得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鼓勵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對抗極權，即使手法上係點樣都好啦。都是一件正義的事，因為當時美麗島其實當中有亦都係有好多嚴重的衝突嘅，但台灣亦都係口誅筆伐嘅，台灣的主流社會，但係佢背後付出的嗰一種，即係佢背後個人的付出啦、犧牲啦，先至係最能夠感召到更加多人支持台灣獨立，所以今時今日先見到民進黨哦上咗台，其實就係建基於當時呢班前人付出的東西。咁係咯，所以無論即係對於我哋自己嚟講啊，即係個結果係點樣都好，我哋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如果冇事嘅話，我哋咪自由咯，可以做更加多嘅嘢。如果有事嘅話，咪仿效前人，前人係付出過啲乜嘢，我哋就要付出過啲乜嘢。下一代嘅人見到，咦，原來呢班人係肯付出咁多嘅，先至會繼續支持我哋，先至會加入我哋，就係咁。 係， 亦都唔擔心嘅，因為 行得出嚟其實都遇到。 唔係，因為你見到其實越嚟越多開始學生會上裝啊，或者係開始加入去唔同編委負責出版啊、寫嘢嘅人咧，其實好多個都係有能力、有志向嘅人嚟嘅，佢哋都後生過我哋，咁所以好快會有人接棒嘅。呢啲就係真正嘅薪火相傳咯，我諗係啊。就係咁，今集到此為止。 好， 多謝 同埋呼籲一下，聽日星期日咧，我哋本土民主前線會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嘅八步梯嗰度舉辦《美景之路》嘅放映會。咁大家有興趣咧，都歡迎嚟到就同我哋一齊睇呢一套電影咯。 有一睇呢個馮敬恩經歷928之後嘅心路歷程，係好好睇嘅，因為即係喺我哋眼中咧，覺得係超有共鳴嘅，就係點解？點解會咁憎泛民？點解覺得要香港獨立係需要做咧？就係嗰套戲可以睇到我哋嗰種同樣嘅心情。好多謝各位， 多謝曬咁多位。